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是今天的齐人，就有 Jeffy同埋 Thomas 啦， 系喎 ，hello。 咁就今日嘅题目咧，大家睇下如果个背景啦吓，就好得意嘅。个天上面咧，即系有一个天啦吓，天空咧其实系个沙滩嚟嘅。个天咧就系都系蓝蓝地色啦，但系竟然咧有一个好似叫黑太阳咁嘅嘢。 嗯， 好啦，考下大家啦。其实 Jeffy Thomas 知唔知其实呢个系咩景象啊？ 哦，呢个就系上个礼拜才哥讲呢个 eclipse。 系啦，eclipse 系嘛，因为讲到咩叫 ecliptic。Ecliptic 咧就叫做黄道 是 但系因为咧喺呢个黄道咧上面先至会可能发生日食同埋月食嘅、所以叫 ecliptic。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哇，即系我哋所有嘅天文发烧友咧都梦寐以求，或者一生人最少要睇一次嘅日全食 ，total solar eclipse。 嗯， 今日嘅讲题咧，其实都系延续我嘅所谓发烧历程啊、观星之旅啊吓。咁上个礼拜咧，我就讲咗一啲比较系好根本嘅观星嘅常识，叫做方位天文学或者叫球面天文学啦。咁后嚟咧，亦都有讲到咩叫做相对星等，或者即系视量度啊、视星等，或者系绝对星等，或者咩叫光度啊咁啦吓。咁咧就。今个礼拜咧就会翻翻嚟，即系我比较个人啲嘅，即系亲身经历啦。虽然咧我都讲过，其实如果大家想睇嘅话咧，就可以去图书馆借啦，唔使一定买嘅。就系我以前出嗰本叫《夜空之恋》，后嚟咧就皇冠出版社吓，不过佢系用一间叫青铜社啊，佢专系出俾啲青少年嘅书咧，就出咗就改咗名，就叫《恋恋》。夜空， 嗯， 好明顯咧，就係抄侯孝賢嗰套電影《戀戀風塵》嘅，冇錯啦嚇，咁啊都冇所謂啦嚇，咁啊就大家都可以睇嘅，就一部分我嘅發燒歷程咧，都已經記載咗喺嗰本書入面啦。咁啊，今日咧我主要真係講咧就叫做我所見過嘅奇妙嘅天象，或者可以咁講，我哋天文發燒友咧， 係 一般嚟講話，我哋既然係叫得做發燒天文。一生咧，至少咧就有五大天象，即係一啲人係咁講啦，其實你話六大七大都得嘅，你問我。但係佢話五大天象咧，我哋真係一定要睇嘅。如果唔係咧，真係死而有憾啦，你都睇曬咧就死而無憾啦咁樣。好啦，嗱，俾大家兩位估下啦，你認為一啲乜嘢嘅，即係我哋叫做壯觀啲啦嚇，或者特殊啲啦嘅天象，就五大天象，你估唔估到咧？即係我哋發燒友咧，其實一生入面一定要最少睇一次。啊，咁啊，俾个二你先啦， 算唔算啦？ 系咁，当然冇错啦。我就即系送咗个二嘅俾 Jeffy 啦。啊，就系我哋今日个背景啦，啱啱讲嘅就是、日全食。 全食， 依家我咪解释啊吓。嗰啲所谓日偏食啊，嗰啲咁样咧，系争好远嘅。 哦， 啊，虽然都系日食，但系佢系偏食咧，同全食咧就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啦。我而家讲咧系全食啊，到 Thomas 啊，冇错， 快啲， 我俾你。 我想问下哈雷彗星个周期系？ 差唔多76年。 哦，咁都算。 差唔至76年。 如果佢85年呢就可能唔係，因为佢多个人类嘅 lifespan 㗎嘛。 係係係。 70年有冇机会呢，如果够长命。 都有机会，但係个问题呢，你第一次睇呢就可能未懂性。 係喎，未。 最尾嗰次睇呢就可能已经眼又蒙又聋啦。 係 咪 ?76 年喎。係咪，就算你如果你第一次睇嗰陣时就10岁。咁你懂性啦，叫做啊咁啊，但系最尾嗰阵时睇咧就86岁啦，已经到达，咁你真系要系好好 彩。咁应该唔算系五大啦，咁 啊唔系啦，嗱 Thomas 咧，因为你太过集中咗哈雷彗星呢样嘢啊嘛，其实咧你减咗前头两个字就得噶啦， 彗星 啊，但系加翻一个字就是、大字， 大彗星 系冇错啦，嗱、大彗星点解咧？其实彗星咧时不时都会有嘅， 系 因为佢就系原本喺太阳系嘅外围。但係呢唔知咩原因啦，主要都係木星土星嗰個引力嘅攝動啊，你叫做吓。咁樣呢就係擾動呢就將佢帶咗入嚟太陽系嘅內圍。就令到呢就佢受太陽嘅熱力啊、輻射啊咁樣呢嚟去壓迫啦，就有一條尾巴出咗嚟。但係呢啲彗星呢其中好大部分呢其實都係好暗。即係個尾巴又唔係話好光亮啊、顯著啊咁樣呢。咁要我哋可能最少用相筒望遠鏡或者用真正嘅天文望遠鏡呢先睇得清楚。肉眼呢就其實係唔覺嘅。咁嗰啲呢我哋就唔算係大彗星啦。其實大彗星個定義好簡單嘅啫。雖然你話大有咩叫大都冇標準。其實就係話我哋淨係用肉眼一望上個天。吓、啊、 即係都知道嗰度係粒水星嚟喎，咁樣樣係嘛？咁啊叫大水星。好啦，咁啊第二個啦，翻翻嚟你呢度啦 ，Jabby。 咁頭先講咗日全食，咁有冇月全食啊？ 啊，都啱嚇。咁啊月全食咧，都係一個值得睇嘅景象。但一般嚟講咧，就冇入到呢一個五大喎。 哦。 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嘅出現嘅次數咧，係比日全食係多。其實所謂多咧，好有趣。絕對的數目呢其實就不是特別多的，但個關鍵就是一間我會解釋的，只是小學生常識來的。月全食一出現呢、就凡是即是你已經是入了夜那邊的那半球 的人呢都看得到的。所以你看到月全食的機會是多很多，是 很多。 但日全食就不是了、日全食就當然 是向著太陽那邊的人看到啦，夜晚的看不到日全食啦，是不是、所以夜晚就睇到月全食，但係除非佢唔發生，一發生呢就凡係喺個半球啊，黑個半球都睇到，但係日全食就完全係 一點喎， 冇錯啦。其實嗰一點呢其實百幾二百公里嘅啫、你諗下個地球個面積，嗰、那個直徑係12800公里咁滯呀，咁嗰個面積呢大家都知啦、就四派 R 啦，係咪係咪四派 R 呀，咁就係派 R square， 四派 R square 啦、咁、那個面積就係四乘以 3.141592 啊，一路又再乘嗰個半徑嗰個平方咁樣。咁你諗下佢其實個面積好大，但係佢嗰個係一個黑影，係百幾二百公里。但係就喺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向住日頭嗰個半球嗰面咧係掃過，而且個掃過速度係超光速嘅，基本上。喂、，sorry， 超音速咪、超光速咧。咁、所以咧，你根本。你如果是在度唔喐，好似香港咁咩？分分鐘就一千幾百年先睇一次。但如果你大把錢，飛周圍都 香港嘅緯度都可以睇到， 睇到梗係睇到咯，度度都有機會睇到嘅。但個問題，如果你係大把錢、大把時間，邊度有就邊度飛啊？差唔多年年都有得睇， 坐住架飛機嚟睇， 唔使嘅咁就。你坐住架飛機當然好啲，但坐住架飛機咧，其實都係睇多幾分鐘嘅啫。因為我都話佢係 快過飛機， 快過飛機噶嘛。 SR71 咯。 係，咁你當然啦，你話我坐架呢個超音速戰鬥機咁啊，當然係會得啦，係嘛？咁但係有幾多人有咁嘅機會坐超音速戰鬥機啊？一般嘅民航機咧，你都係睇多幾分鐘嘅啫。好啦，咁但係如果你完全唔喐嘅，即係無論你喺北京、喺上海、喺香港、喺新加坡、喺紐約、喺倫敦、巴黎，你唔喐嘅話咧，可能幾百年都睇唔到一次。但如果你喐嘅咧，就年年都有得睇。 機會係。 就是錢的問題啦、時間的問題啦、咁呢個就係叫做日全食啦，係咪，所以但月全食呢就唔同。所以呢好多人嚟講就將月全食呢就唔計入五大嘅。咁就俾你再諗多次。 咁啊咁唔係全食，咁就日環食算唔算呢？因為我覺得都幾靚嘅。 但日環食都係靚嘅，確實。其實我都未正式睇過日環食。但一般嚟講呢，啲人都係將佢歸類為日食。亦都係話即係日全食 是、 就係最壯觀啦，日環食嘅次之啦，咁佢都係歸類咗喺日食嗰邊。咁對於你嚟講呢，確實呢就即係唔係八小天文呢，其餘嗰啲都比較難。 金星凌日 好嘢呀 Thomas， 真係係啦，冇錯啦，呢個呢就叫凌日嘅現象。咁凌日呢基本上其實得兩粒星會凌日嘅啫，係咪、 就係 金星同咩 水 係啦，水星。因為呢個呢就叫內行星嘛 ，inner planet 嘛，大家知道太陽咧最近嗰粒就水，第二就金，第三就地啊嘛，我哋叫第三火係行星啊嘛，之後就火啦、木啊、土咁咧，咁所以咧如果有機會喺個太陽嘅日面啊，即係個日面係橫過嘅話咧，其實就係得水星同金星，咁水星凌日同金星凌日咧，我哋都歸類為一樣，就叫做凌日，英文叫 transit。即係 transit， 我哋而家就成日話喺機場轉機叫 transit 啦，但佢呢個就係凌日咁解。咁所以呢凌日係冇錯啦，就五類入面嘅其中一類啦。 係呀。 好。 好嘢。 仲有冇呢？ 仲有冇冇啦，諗唔到啦。 大家有冇諗過咩呀？ 流星雨。 係啦，嗱即係其實我都大好醒呀，我隻手指係咁喐喐嘅，我手指係咁喐喐，即係其實即刻啦，所以其實點一點一點啦，你都睇過流星㗎嘛， 係 咪，咁但係流星呢就唔算係嗰個咩五大啦， 係 流星 係好 普通㗎嘛， 係囉， 但係流星雨呢， 流星雨都係 唔就係啦，流星雨呢就係佢係喺一個短時間入面，通常佢一晚或者兩晚啦，最多都係兩三晚嘅啫。但係佢有一個峰值咧，通常就係一晚。咁樣咧，你係見到咧好多流星，就一粒一粒一粒咁樣樣嘅。咁但係當然就唔會話好似落雨咁誇張啦，咁但係你真係可以咧， 一個鐘頭入面，我哋話可以睇到50粒，甚至100粒，勁嗰啲可能甚至再多啲。但你知道咧，通常我哋夜晚黑，就算係好好彩夜晚度睇星咁樣，一個鐘頭，喂，俾你睇到10粒。都已經好叻啦，係咪？即係一個鐘頭通常都睇唔到十粒，我睇到幾粒啦。咁、但係如果你一個鐘頭睇到一百幾十粒，呢啲叫流星雨呢，一間我解釋嗰、那個來源係點樣啦。 講過過啦。 呢個係 meteor shower， 我哋叫做。好啦，又有日食啦，凌日啦，流星雨啦， 流星雨 啊，咩大瑞星啦，咁其實四樣喎。 哇， 咩半月嗰啲囉。 啊，都冇錯，都可以。咁呢個呢就一般嚟講呢，我就會歸類為第六類。第六類，因為我剛才講嘛，佢其實點指五啊，其實任你定嘅啫。咁 係咩半月？ 最近都有。最近有咩？就係、是、火星、木星同月光，啱啱大概個零月前啫。就三個走得好近。但係到到最後呢，其實最壯觀嗰日呢，我就唔得閒，而且都好似係唔好天嘅。直情呢就係叫做木星同埋火星呢，啊，唔係啊，金星啊 ，sorry 啊，木星同金星同月光，木星同金星咧係走到好近好近。咁、你知兩個都係好奪目嘅天體嚟噶嘛？我上次講過視星等嗰樣嘢啦。但係兩個咧，今次咧，我哋術語叫做合啊，結合個合，合埋個合，英文叫 conjunction。咁啊 ，conjunction 即係啲天體平時都即係嚇。sorry 大困嘅，即係離得好遠下嘅。但佢行下行下咧，係有機會咧走到好近。今次最近呢次咧，就係、是、木星同金星咧近嘅距離咧，係細過月球嘅直徑嘅。 咦？會唔會九星連珠嗰啲？ 啊，九星連珠咧，其實亦都係同合差唔多嘅，都係 conjunction 都叫做。咁、就更加好啦，即係話唔係淨係兩粒，兩粒就唔夠過癮啦。頭先係金星木星啦，但確實咧有時金星木星土星火星。嘩，喺埋一炸度咁樣啊，甚至有時月光喺埋度，咁嗰啲就好壯觀嘅，即係好即係奇妙嘅、我哋都係歸類為叫做合，即係天體嘅 conjunction、但係呢其實今年嗰個呢，雖然木星同金星佢個距離接近得好犀利，咁當然呢個都係好罕有嘅天象啦，都話淨係細過我哋平時睇嗰個月球個月面嗰個距離啦、即係嗰個直徑，咁但係呢其實如果你講好睇呢，應該大概是六七年前，如果沒有記錯不知道是不是，沒有六七年前，可能五六年前，有一次直情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哈哈笑、就是好像是、不知道是木星火星的還有個月球，如果月球咁啱就鵝眉月、就向下咁樣鵝眉月，而上面呢雖然是大細超一隻眼光一隻眼冇咁光，但是整個位置是 perfect 的，是完美的，你望上嗰啲你真係唔笑嗰個人呢，一定係鐵石心腸，一定係、你一見到你自己都笑埋嘅，嘩天上面出現咗個哈哈笑，好靚㗎，其實我都有影到㗎、有影相嘅，咁呢個就叫合啦、conjunction 啦，咁呢個都係嘅，咁但係其實另外一個呢我哋叫做掩飾，掩飾呢就叫做 occultation， occultation 呢其實就係遮住咗咁解，通常最多嘅呢就係月球掩其他天體，咁月球掩其他天體呢其實掩乜都得㗎喎，但好有趣㗎，你成日話嗱，因為我都講過呢，太陽系入面就係太陽啊，同埋呢個所謂八大行星啦、 月球我個黃道面係咪同地球太陽個黃道面一 樣啊？問得好，其實上次呢我同阿 Jeffy 呢都有講解嘅、地球環繞太陽嗰個呢就叫做黃道面嗰、那個平面咁、但係月球環繞地球嗰個呢就叫白道面， 白 道面、但係地球自轉嗰個赤道嗰個面呢、就係、是、叫做赤道面，所以其實一般最基本嘅方位天文學嘅常識呢一定要了解咩叫黃道、赤道同白道咁呢、幾樣嘢呢係決定晒即係個天上面嗰啲方位我哋點樣去定嘅，咁所以呢點解呢個呢其實阿 Thomas 可能就即刻問咗呢個問題呢，我就即刻解咗一個好基本好基本嘅常識先啦。點解唔係逢係初一就日食，唔係逢係十五就即係應該係咪呀月食啱，因為你如果黃道面同白道面係大家係同一個面嚟嘅、兩個面嗰個夾角係零嘅，我哋叫做咁你就會發覺呢，其實喺月球環繞地球嘅時期呢，我哋成日話嘛，咩叫日食啫，日食就係太陽月球地球一條線嘛，咁、你話喂照計個個月都試過一條線㗎啦，就係、初一囉，初一即係睇唔到月光啦、即係咪個月球就係喺太陽同埋地球中間嘛， 啊背住咗嘛，我哋睇唔到佢反光嗰面嘛，我淨係睇黑暗嗰面嘛，睇唔到啦。咁但係你話咦咁嘅時期乜嘢每個月即係農曆啦講下每個月嘅初一咪應該實係有日食囉。到返轉頭每個月嘅十五即係滿月啊，咁就係太陽地球月球一條線嘛。咁應該凡係十五就一定有月食啦，因為個月球就會入咗去個地球嘅影入面啦，咁就要食啦。咁點解唔係個個月都有日食月食嘅呢？咁個關鍵就係、白道面同黃道面呢唔係吻合嘅、而白道面同黃道面呢基本上有個夾角，個夾角大概呢就六度左右，唔係大㗎、六度，但係六度呢就會令到呢原來呢個日食月食嗰個出現呢就唔係咁規律性，係個個月都有。咁但佢出現呢原來佢都係有佢個規律嘅，呢個規律緊要嘅，其實就喺大概起碼差唔多五千年前，可能四五千年前呢，就喺中東、即係巴比倫呢嗰度嗰啲天文學家呢已經發現呢個咁嘅周期，咁佢改俾個名佢叫沙羅周期 Saros S-A-R-O-S， 咁就話原來日月食出現呢係有一定個即係節奏嘅規律，呢個規律呢就係18年一個周期。